声，默默地伴着我的孤影，只想将吉他紧抱，诉出心酸。就在这刻想起我。 勇闯，抛开那现实，没有顾虑，仿佛身边拥有一切，看似与别人作戏，假 着那酒，洗去悲。